装出口级的巴达岭奥莱。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建外大街、莲花池东路、紫竹院路、通惠河北路出城方向车辆最为集中。高速方面，京藏高速马甸儿到建祥桥，建成高速来广营桥到吉祥寺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车多。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热力追击来关注这一周的歌坛热点新闻。已经出道30年的张信哲，最近带着新专辑《永恒》现身北京。如今热情亲切的他自曝，刚出道的时候呢是省话一哥，就是话很少的意思，自认个性慢热，不爱讲话。这样自闭的状态持续了很久，直到近年来年龄增长，多了不同的经历，才逐渐和大家侃侃而谈。而这一次发片带着老歌的风骨，我们就来听专辑《永恒》当中这首《叙述》。 我一个人和自己聊天，一杯红酒陪时间沉淀，有时候你是会比解释还要完全，我习惯这种语言，受罪是缓和情绪的心怀不轨，收敛是原谅感情的意外毁灭，面对世界受伤或有时够颓废，告别是因为幸福的事要迎接，慢慢的飞，我将别的爱恋，然后再跟自己推翻直觉，把世界放到一边，我一个人和自己擦肩，白天亲密，夜晚就疏远，就让那镜子里的表情有些区别，我习惯 区别，我习

老狼和小柯的好哥们高晓松发微博表示，今晚小红梅主唱在伦敦去世，想不到去年 Limerick 一别终成永诀，怀念他凭虚御风的歌声，一世独立的风范。而在歌坛，王菲也受到他发声的方式启发，成功翻身。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小红梅的原唱 The Cranberries Dreams 梦中人。 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 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书梦，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别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 这是周杰伦1月18号送给自己也送给歌迷的一首生日礼物了。推出一首单曲并不在周杰伦工作安排之内，在某次演唱会之后，他突然有了灵感，立刻回到自己下榻的酒店，拿起吉他写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等你下课》，在一周之内完成了编曲、配唱、歌词版的 MV。 最近王力宏是忙着宣传新片《无问西东》，并且筹备自己全新的巡演，那这一次巡演的名字定为2060龙的传人。2000年他第一次改编《龙的传人》，加入到了嘻哈还有 rap 等元素。2012年，他在央视春晚舞台又把这首歌曲改为了 EDM 风格。王力宏计划以12年为一个轮回，要将《龙的传人》改编至2060年。 转圆。 Nobody gonna give them the time of day in a city so cold they made a wish. And then they had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orrow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 Who never left the side, give the children pride, raise your voices high, love will never die, never die. 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夜夜夜火呀烧不尽在心间，每夜 是王力宏所改编的这首《龙的传人》。继续我们本周的热力追击，酣战在即的歌手第二季第一期播完了，在七位首发歌手的竞演之后，张韶涵、李晓东、李圣杰没有能进入前四，所以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将会有歌手被淘汰，马上将会迎来首位踢馆的歌手。提到他的名字，很多人不禁问这是谁呀，因为名字对大家来说可能非常的陌生，叫做苏诗丁。名不见经传的他呢，出道很早，曾转战像好声音、天籁之战等多场比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2016年这首 OST《你看见我》。 我化作海鸥的飞翔，随风穿越海洋，找自己的方向。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上升到了 8.5 度，比昨天高了 3.4 度。中午前后让我们感受到了冬日里难得的暖阳。明天本是转受高压底部偏东风影响，午后开始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有所降低，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从明天开始，每周六晚的8:30，东方卫视将推出一档全新代际相亲交友节目《中国新相亲》。这档全新的相亲节目也请来了一位全新的月老坐镇，他就是著名演员张国立。在《中国新相亲》的舞台上，除了期待着寻找生活中另一半的男女嘉宾，陪同前来的还有他们的爸妈亲友。希望男女嘉宾的父母从过来人的角度出发，给儿女在择偶问题上提供切实可靠的参考建议。江苏卫视《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播出之后，除了烧脑刺激的脑力竞技之外，风采各异的学霸群像同样激发了观众的强烈兴趣。刚刚杀入全国30强的人气选手刘星图，近日却自嘲表态，被观众封为大脑 F4， 很惭愧。最强大脑将是自己参加的最后一个综艺节目，之后将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业当中。每年春节期间刷新收视记录的《中国诗词大会》，其第三季确定将于今年春节再次登陆央视。除了《中国诗词大会》之外，科教频道的经典王牌节目《中国记忆》和《中国好书》将全面升级，而百家讲坛、读书、探索发现这三大文化栏目也将全面升级改版。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本周的热力追击。去年岁末，李宇春推出了新专辑《流行》，那这一次找到从出道合作至今的制作人谭一哲。起初呢，李宇春开始参与到个人的音乐创作当中，也受到了谭一哲的鼓励。在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谭一哲自己也坦言，李宇春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并且作词方面是非常的优秀，合作十多年，二人也是共同成长。在今年，谭一哲也有计划推出个人单曲，不是传统流行风格，将会更具现代感还有实验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 A Pop Song 就来自于谭一哲制作、李宇春作词的一首歌。 情。 虽然半地铁空空，玻璃窗上雾气朦胧，你走后的十一月心如冰封，想你总在零点钟，情绪泛滥越夜越凶，耳朵里塞满音乐，两眼放空，看不清那一弯水中月亮，灯红酒绿买一杯娱乐至上，脚步摇晃心花怒放，天亮后街头独自游荡，他一直陪在身旁。 Hip-hop song谁喝过的冷汤，在一人独处的午夜沙发，谁又能看得透谁隐藏的悲凉，在川流不息的城市中央，无法 这是刘惜君的《浪里游》。那日前他在北京举行了《如我》的发布会，这张专辑是刘惜君音乐的分水岭。他合作已久的制作人郭顶在前年推出了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大获好评。这一次呢，郭顶也将属于个人的实验特色嫁接到了刘惜君的作品当中，而另一位制作人郑楠也为刘惜君来保驾护航。而说到刘惜君现在的同门许嵩，过去一年是相当低调，仅仅推出了一首 OST， 便是连续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的主题曲《蝴蝶的时间》。这期间许嵩一直在闭关准备他的新专辑，计划在今年上半年推出。 飞过山岗，你不在场，我的胸膛纹路苍茫，花开不败香满楼台，我不问，我不问，飞入黑洞，你不在场，翅膀它却不响，会不会在远方刮起风，借我一盏烛火，点亮你的轮廓，思念透明以后赋予一纸传说，回忆任它残破，终会残破，百年后谁人还记得我，爱是一盏烛火，明灭会有因果，骤雨疾风吹不散我一念执着，等到月影斑驳，等到满城花落，前飞过， 一盏烛火。 飞过。千年后从你背前飞过我。 这是新秀李凯欣最近上线的同名 EP 当中这首《那个女孩》。李凯欣因为拍摄许鞍华导演的手机微电影《老唱片》而入行，后来接拍广告和影视剧，并且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深造。那今年呢，他也推出首张个人唱片《进军歌坛》了。最近的歌手吴克群有点不好过，他的母亲12号呢是在家中病逝。平时呢很孝顺的吴克群常会陪母亲就诊，但是母亲仍不敌病魔。最近他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空房间的照片，留言感觉一切好不真实。他的歌迷也纷纷留言，希望他不要太难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2006年发表的这首《家的名字》。广告转身回来之后， Kiki 复言将会做客中科榜，我们稍后见。 可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九七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牛奶咖啡提纯出的牛奶，从两个人到一个人，续着回忆和未来，温暖昂扬的欣喜。四首歌，记录四季，冷暖自知，笃定前行。 天不会永远的蓝，美好的回忆太短暂。 此刻 ，Kiki 复言携首张 EP 做客中歌榜，《白夜行走间》那爱的旋律，躺在回忆里去迎接未来。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今天我们直播间欢迎到的是 Kiki 复言，我们掌声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Kiki 复言。 这一次是第一次以一个人的这样的身份来做客中歌榜。 对，说起来牛奶咖啡成立以后第一个电台的采访也是在中歌榜。 嗯， 那是在遥远的2006年。所以今天刚才我在听片头的时候，我也会感触很多。我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然后我觉得耿化，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却有特别熟悉的感觉。 是，而且听牛奶咖啡的音乐，也会发现在时间上，随着时间的岁月的打磨，音乐的气质也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在这一次我们听到的《白夜行》当中。 对，其实大家可能现在刚听到的音乐和牛奶咖啡会不太一样。 嗯， 那现在大家听到这首歌就是《白夜行》，是我个人的第一张全创作 EP 里面的同名歌曲。 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首歌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表达。这首歌从第一次有了歌词到最终成为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已经过了有四五年的时间了。因为其实这四五年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候，以一个最合适的方式和大家见面。 嗯， 其实像第一次见面一样，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这个听起来好像和牛奶咖啡里面 Kiki 的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这种变化是自己有意而为之的，还是说怎样一种情况下的改变呢？ 我觉得特别像是岁月给我们的一些惊喜。因为倒退十年，我可能其实想象不到现在自己会写怎样的歌曲，然后会以怎样的形式和大家有一个沟通吧。那我觉得这张 EP 就是一个我对我自己成长岁月的一份答卷。 我能你是他。 这是 KK 复言首张个人 EP《白夜行》的同名主打歌，听上去整个的这个感觉是迷幻迷离的电子氛围的音乐，而且有那种电影的质感。我不知道就是在这首歌的创作当中有怎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哇，这首歌我觉得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推敲的过程。其实它应该是在2017年的夏天就完成的，但是我们用了夏天、秋天和冬天三个季节的时间去找到它最合适的一种制作和编曲的方式。因为也会想到过比如说可以用纯钢琴啊，或者是我们用古典吉他，但是最终还是用了现在这样一种比较厚重的编曲方式。所以大家在里面你可以听到大提琴，也可以听到电声乐器，就是很电音的吉他，包括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弦乐。弦乐部分我认为是整个这首歌最丰满的一部分吧。 刚才也说到了季节，其实这张 EP 也是跟四季的概念有关系的。 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偶然的，就我们最后在听这张专辑完整的听下来的时候说，哎，好像每一首歌都能代表一个季节。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听到的白夜行，我们觉得它就是代表冬天的，就是它是两种状态的一个交界点。因为冬天非常寒冷，会让人就是产生一种孤独的感觉，但是马上就要春天了，也是充满希望的一个交界的临界点的这种感觉吧。 作为自己的首张 EP， 我相信你会有很多想法表达在其中。最开始的时候最初的这个 EP 的定位，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就像剥洋葱一样，就是大家知道洋葱有很多层，那对于我来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剥掉外面所有的层，看到最真实，我个人的一个内核。因为在这么多年里，牛奶咖啡两个人的形象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大家会觉得有个整体，就牛奶咖啡是一个很温暖的组合，但是其中某一个人是什么样子，他的音乐想表达什么是不太清晰的。那么我这张专辑就是想向大家来告诉大家，我是这样的，我的音乐是我的世界和我的音乐是怎样的，然后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些音乐能够找到有同样想法的人吧。 所以在这张唱片的制作群当中是没有格菲的参与的，是这样吗？ 因为如果有格菲，那其实还是像牛奶咖啡一样，但他会给我很多建议。包括最后就是这张唱片发布之后，他会给我发了一条很短的微信说新歌很不错。其实大家知道在奶咖里我们基本上是很少去就夸对方的。 就你们还是属于比较内敛哈，不太会那么热情洋溢的去去夸赞对方。 就感觉因为可能合作太多年了，就没有很两个人的交流是很有默契的，就不太会说哎，我觉得你这首歌写得太棒了，就这样的沟通其实不太多。 在其实这张 EP 当中还收录了白夜行的特别版，我们榜单上听到的是此刻的这个版本。 大家听到的是正式版，也就是一个编曲比较厚重，比较我个人感觉会比较像比较有故事感的一个编曲。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特别版。对， 特别版是其实只有一把木吉他伴奏，是这首歌最开始的样子吗？ 特别版就大家闭上眼睛去想象一下，就是你现在就在一个录音棚里面，只有简单的吉他和简单的打击乐器，然后我就可能在你身边来唱这种感觉。所以它非常简单，就是吉他，有一个就是民族乐器叫鱼筒，可以仔细听一下，就是它动的时候会有下雨的声音。就这三四样乐器吧。 好，我们听听看。 好的。 是来自于 KK 复言这张 EP 个人首张 EP 白夜行的特别版哈、可能你此刻刚刚在听我们节目，也许你很难或者是不太容易把这个声音跟牛奶咖啡联系起来，但是呢其实牛奶咖啡刚刚出道的时候就在中歌榜获得了年度最佳创作新人大奖，那之后也是有好几首歌获得了年度金曲、包括像 Lessie 啊、没时间、越长大越孤单等等歌曲。 嗯，对，其实我们包括我和格飞，我们都是听中歌榜长大的一代人，对， 太荣幸了。还有一代人是听牛奶咖啡长大的，我们是共同长大的。 现在越来越多会听到这样的，所以觉得特别开心的就是，自己的歌曲能出现在中歌榜上，我觉得可能对于做音乐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对， 是，那说到。此前是在牛奶咖啡，现在是自己来以个人的身份来出EP，就是关于未来的发展，是说以后就单飞，还是说是这个怎么讲，就叫并行发展呢？ 我觉得更像是两条音乐道路是同时进行的。奶咖还是会继续出牛奶咖啡的作品，那我自己的话，我非常开心有这样一条道路，我也可以继续去坚持，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尝试更个人化的表达，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很多很多的歌迷朋友说，哎，你怎么就你一个人，格飞最近在忙什么？ 对啊，他忙什么呢？ 在做新专辑的歌曲， 就是你们奶咖的新专辑的歌曲。 对对，因为奶咖真的已经很多年没有出专辑了，完整的十首歌都一直在出 EP， 所以这个我们最近也是在说下一张要出一张完整的专辑。这样， 我突然觉得 KK 有点分裂，就是你要知道牛奶咖啡是那种就是甜的暖的，然后如果说是阴暗面的话，就是这个它是属于亮面的那一面，就是你听上去又小清新啊，又很温暖，但是我们回到刚才那首白夜行，其实听上去有点悬疑的味道，就是然后有一些怎么讲，有一些神秘的东西在当中，可能更加偏冷色调。 是，我觉得就像是有互补的感觉。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像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田馥甄，他的作品和 SHE 会有一些气质上的不同。 是， 对，但是最终我觉得都是我，这两部分合在一起是完整的我，这样 还是很幸福的哈。就跟演员一样，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那都是他自己来塑造的形象。 对，就像 Blur 乐队的那个主唱 Damon 一样，他自己也会有 Gorillaz， 他这是他一部分，但是他回到 Blur 里面，他还是那个主唱，他还是会唱以前我们都非常喜欢的音乐，这样。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歌，叫做《那天下午爱的旋律》。 是，这首歌的名字有点长。我想过很多个名字，比如说我之前想过《天不会永远蓝》啊，或者是说就叫爱的旋律，但是最终我觉得，我想表达的是在某一个下午的某一个时刻，突然间浮现在心头的这段旋律被捕捉到了，就成为这首歌。 就是它是有这个时间的一个纪念的意义，在某天下午这个旋律来到你的脑海。 对，那也是我就是开始自己尝试创作的时候，而且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那天下午我是从下午一直到 傍晚的时间在写这首歌，就在这个短短三个小时就写完这首歌了。 嗯， 然后傍晚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电闪雷鸣，因为是北京夏天的一个雷雨季，所以就是这首歌的小样会有那个电闪雷鸣的感觉就是北京夜空里面然后啪一下就打雷了。然后我是想之后可以把这个小样放到网上大家来，就是还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嗯， 就是它是有种计时的感觉哈。 嗯，对对。 很暖很甜的歌，很甜蜜的歌，那天下午爱的旋律。嗯，这首歌曲当时创作是花了三个小时写出旋律。 嗯，从下午到傍晚。 是整张 EP 当中用时最短的歌吗？ 我觉得它是最水到渠成的一首歌曲。嗯，包括歌词到后来都没有特别多的修改，就是保留了最开始的一个歌词的一个状态。 嗯，所以你创作基本上会选在傍晚或者下午那段时间吗？ 嗯，对，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下午快黄昏的时间。嗯，我觉得是一个我特别喜欢写歌的时候，就看着光线一点点的没，然后你需要打开客厅的台灯，这样就可能人的感触那个时间段会最多一点。 我突然想到话剧《恋爱的犀牛》大概一句台词是黄昏的时候是我一天视线最差的时候然后黄昏的时候又是 KK 复言怎么讲才思泉涌可能最猛烈的时候。 嗯，对，因为我是比较早睡的人。 哦，就是平时不会晚睡哈。 对，一般不太会熬夜，但很多我做音乐的朋友都喜欢在夜里写歌词吧。 是的，是的， 我可能到夜里我就会很困了。 所以你整个生物钟是你是正常的。 嗯， 他们是往后那个， 对对， 往后延拖延了， 是属于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早睡的人。 嗯， 这样 很好，很好的一种习惯。这首歌是一首乐队化的歌，叫做《未来》。 嗯，这首歌在整张 EP 里面我们觉得它是代表夏天的。 嗯， 因为一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热情洋溢，就特别像你在向大海边奔跑，马上你就要跳进非常清凉的大海里面的， 赶紧凉快凉快。 嗯，是。 那这首歌创作的季节是在什么时候呢？ 也是在夏天的时候。 也是在夏天。 夏天，然后 那其实这首歌前面是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缓的，然后突然间会有一个爆开的感觉这样。 未来无法确定的未来，未来渐渐清醒的未来。写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在对未来有一种不确定，是一种迷茫，还是说你就是义无反顾坦然的就走过去，哪种心情更多一点呢？ 我觉得是一个交界点。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应该是到了人生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纠结的阶段，就比较迷茫。 纠结什么呢？ 是不是要继续再做音乐，还是去学去画画？因为这两个都是我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事情。我当时想干脆就好好去画画，然后去学习嘛，因为也已经开始去学习了。后来就是拿起吉他弹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表达我这种比较矛盾的心情。但最后这首歌写出来之后，我还是找到一个答案，就是我还是非常喜欢表演，喜欢音乐。 就是画画和音乐两件事情只能选一个的话， 对，因为人 的还是音乐，对不 对？ 对， 因为人的时间精力真的是很有限的。 没错， 就包括画画是非常需要就是 大量的练习啊，包括去悟啊，去观察，对不 对？ 对 对，就像我之前画一画，我坐到那里，我再一看表，就天都黑了。其实从早晨到晚上，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对对，就是需要很专注的事情，所以我后来觉得我必须只能选一件事情。 你说这两件事情都是匠人要做的，就是匠人精神才能把它打磨得特别的，怎么讲，就是达到你自己的那个想的那个感觉， 就需要非常 专注，它都是需要花时间。 嗯， 不过我们还是很期待 KK 复言的画画作品哪一天可以出现在你的专辑的内页，我们也是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就来听这首开始的情绪，是比较缓的。 开始情绪是就像我们的状态，纠结，然后你会去追问自己，会内省，但是到后来你会很确定， 豁然开朗。 对，因为未来已经扑面而来了，你知道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在乎此刻就好。这样 好。未来 每一个孤单空虚的清晨，我睡着，我还在梦中挣扎，我醒来在某个陌生房间里，我看着窗外扑面而来的未来， 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是下午五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k。 我是五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情歌榜号其一《失眠的狂欢》。 那就不要睡了，让我嗨起来吧。 新歌九号《呼日乐夫》《任性》。 任性难说，任谁都不说。 新歌十号《朱小鹏》《赵韩英子》《眼睛》。 眼睛，把一切都放弃。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当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半日夜，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寒血。白色目光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在阴暗白天拼命往前，听不到救援。命运太疯癫，每一眨眼都很悬。那对你。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牛奶咖啡。提纯出的牛奶，从两个人到一个人。 未来，无法确定的未来。 继续着回忆和未来，温暖昂扬的欣喜。四首歌，记录四季，冷暖自知，笃定前行。此刻 ，Kiki 复言。携首张 EP 做客中歌榜，白夜行走间那爱的旋律，躺在回忆里去迎接未来。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 Kiki 复言，我们掌声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Kiki 复言。 这一次带来个人首张 EP 白夜行，在上半段我们听到了当中的三首歌曲，有白夜行，还有那天下午，爱的旋律，这是定义为专辑当中春天的一首 歌曲， 还有未来是夏天， 夏天， 白夜行是冬天， 对， 此刻我们这是秋天了，是不是？ 因为秋天是一个最思绪万千的季节，你发现没有，诗人写的最多的好像秋天会比较多， 什么落叶呀，金黄色呀，还有什么风啊，秋风啊，等等，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秋天之后就是冬天了，因为冬天大地会慢慢的冬眠。然后这样一个很思绪很澎湃的季节， 是，那这首《躺在回忆里》是在怎样的一个场景下完成的？ 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好也是在秋天落叶的时候，当时我自己一个人去洱海旅行， 一个人去， 我喜欢一个人旅行。我住在一个就在海边的一个房间，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听到朝夕的声音。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同样我刚才说到那个阶段，就是自己在想前半部分的已经结束的人生我到底怎样，然后后面会怎样的一个交界点上面，也是算自己对回忆的一种描述。因为我觉得 很多人说回忆是没有办法来形容的， 是的， 我觉得回忆像大海一样，就它有的时候会突然间涌来，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感受，有的时候它退潮的时候又会很平静。所以这首歌一开始我就觉得制作人很厉害，他会用那个吉他和还有钢琴营造出这样一种很像大海的一个音浪的感觉。 嗯，那说到回忆，我觉得我们就必须要聊一聊，你开始做音乐的那个起点了，对不对？就当时有没有想过要做歌手啊，做乐队，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如果真的是要回溯最早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在小的时候。小时候我家有一个双卡录音机，可能很多90后的小朋友都没有见过。 我见过， 就左边是可以放音乐，右边是可以放空白磁带，然后左边 可以翻录，对不 对？ 对， 左边你录的时候你可以来唱歌，就会右边的磁带就会录下来。所以我大概可能4-5岁的时候就会自己操作那个双卡录音机，左边是放，比如说万水千山总是情啊，或者小虎乐队的歌曲，然后右边来录上自己的音乐。那是最早最早我对音乐的一种喜爱， 自我启蒙。 对，我会听自己的声音，我会喜欢自己的声音。 你看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是很多歌手必须要做的事情吗？就是要录下自己的声音，然后再回听，看看问题到底在哪儿。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很天然的对声音的喜爱。后来到高中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乐队叫羊毛衫，它是一个来自瑞典的一个女主唱的乐队，所以我当时就会，她就是我的偶像。我当时就有一个梦想，就说我以后也要像她一样，成为一个舞台上和乐队一起演出的女主唱。所以就是，这是人生中比较关键的两个点吧。 然后那个梦想真的成真了。 对，直到后来突然间遇到了一个也想组一个乐队的人，就是格飞，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在大学里成立了一个校园乐队，一直做音乐。然后大学毕业之后，解散之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就成为牛奶咖啡这样。 所以如果说中间哪一个环节稍微改变，可能我们的傅岩现在就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插画家。 可能真的是别的职业，就像《盗梦空间》这那部电影一样，可能是某一个节点上你打开另外一扇门，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啊，听到这首歌，我也觉得在音乐当中也可以有这样无限的可能性，就是为你制造不同的梦。 是，所以很幸运。我觉得音乐人最幸运的一点就是他的表达可以成为歌曲。然后画家可能是绘画，小说家是小说家，那厨师可能就是我们大家的一顿美味的饭一样，其实我觉得是相通的。 是。 回忆里，这也是 KK 复言这张个人首张 EP 白夜行第二首发表的单曲了。 嗯，你觉得像秋天吗？感觉 我觉得像羽毛要飞，像羽毛那样轻轻地飘起来飞起来的感觉。最喜欢哪首歌是想问 最喜欢哪个季节了？ 我最喜欢的季节其实我蛮贪心的。冬天我也喜欢，冬天我喜欢，其实主要是因为自己出生在冬天，我没有理由不喜欢。夏天我也喜欢，因为有很多好吃的那种瓜果啊，夏天下来了。秋天我觉得是一年四季当中最舒服的季节了。 北京秋天是最好的一个季节。 对，所以其实都还蛮不错的。是必须要选一个的吗？ 其实我跟你一样，我觉得在这个城市北京每个季节都会有令我非常动心的地方。就像现在我觉得北京今年冬天天气还蛮不错的。 是的，那说到这张 EP 有哪些音乐人跟你一起参与完成？我知道词曲都是 KK 复言自己来创作的，但是还有后期的一些编曲啊这些方面，跟哪些音乐人一起合作呢？ 那这张唱片里面我们有一个很神秘的很低调的团队，大家可能没有太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光合生动。光合作用的光合。那其实他们是国内我认为非常棒的一支非常专业并且很认真的在做音乐的一个团队，我也是很荣幸的等待了很长时间才邀请到他们来一起做这张唱片。 也是因为你之前听过他们的作品觉得很喜欢然后去找他们，是这样吗？ 当时我记得是春天的时候听到了我的好朋友汪苏泷的新专辑来福，我就会觉得真的这个他们对音乐的理解是我认为是非常专业并且是非常的用心的。所以我期待和这样的音乐人合作，我就找到了他们。 就是他们会为你的气质和声线去量身去为你， 我觉得是不着急并且很用心吧。因为现在我感觉现在大家做事情都会比较着急，而不是去打磨就是我们所谓的匠人的精神吧。我觉得他们的团队每一个人都是拥有匠人精神的个体。比如说我们的唱片，我们录音有的时候会录2到3遍，我们的编曲也会就经过推敲和推翻这样。 那现在也进入到了数位化的专辑的时代了。实体唱片其实越来越少被看见了。 是，实体唱片可能真的都没有地方卖了，不像咱们小的时候每一个街角上都会有唱片店。 是的， 是音像店。 对，现在真的很难再觅踪迹了。 对，就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每个周末的一个休闲的活动就是去像北京图书大厦呀或者是旁边的音像大世界来买，就看新出的 CD。 所以现在可能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未来自己就在专辑的这样的怎么讲发行上你会采取怎样的方式呢？ 我觉得还是用数字专辑，但是数字专辑发行完之后我还是会希望有实体的唱片。因为我觉得是可以用手摸到有温度的。我觉得也许是可以和我的插画集一起来发行。 如果是你画插画，你会以什么样的主题是你的心头最爱呢？ 我觉得两部分，一部分是最真实的生活，因为我出门旅行的时候就会拿一个随身拿一个速写本，就机场啊或者是某一个城市的角落，我就会把那个有意思的事情画下来。另外一部分我是做梦境也会画下来，因为我觉得人的梦是很奇特的，就会醒了之后赶快把梦境画一下，因为是非常奇妙的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哇，你太厉害了，我觉得我做梦醒了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们听到这首 Lasia 是更多朋友第一次认识牛奶咖啡，也是牛奶咖啡主唱 KK 复言的这首作品了。 对，然后现在听的时候觉得哇，真的以前的声音是这样的。 其实声音倒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更多是那个气质变了一些。 对，就是这首歌就感觉其实像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小女孩在往前奔跑的感觉。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KK 复言曾经的歌曲。那这首歌越长大越孤单， 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就是长大之后，小的时候吧拼命想长大， 对， 可是真的长大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越长大越孤单， 长大后会发现真的是越长大越没有时间来孤单了。 嗯， 这是我现在最真切的一个感受。这首歌是有十年了，2008年的时候第一次大家听到这首歌，然后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第一次认识到牛奶咖啡的一首歌曲。嗯， 是是。 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 越孤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长大。 对，希望大家能越长大越从容。 越长大越从容。我们在牛奶咖啡主唱 KK 复言个人首张 EP 白夜行当中看到了这种从容。 嗯，我现在是我很喜欢的一种状态。 嗯，所以你怎么来定义这张 EP？ 它是你音乐里程当中的怎样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它既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开始。 嗯， 总结的话是过去几年我作为一个音乐人自己的一份给自己的答卷，那开始的话就是我希望以一个独立音乐人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继续来发表我自己写词写曲的作品。嗯，就希望大家除了牛奶咖啡之外也认识到一个 KK 复言吧。 KK 复言接下来的音乐上面的想法会是怎样？ 嗯，我觉得还是希望顺其自然。 嗯， 然后是一个在一个这个年龄段来讲述这个年龄段的故事。 嗯，说真的，我特别羡慕你一个人去旅行，这是我羡慕的。绘画插画， 你也可以安排一下。 嗯，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太方便，就是扛行李啊什么这些活没人干、啊。 我觉得一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 嗯, 嗯，因为那个时候 可以体验一下。 对，因为那个时间你是完全可以独处的。 嗯 嗯, 嗯，在一个人的旅行里面， 搞不好哪天也许我就创作了，也不一定、啊， 可能会有一些灵感这样。 嗯。嗯